欢迎来到 Otta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是杰德。 这里是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不同的话题。我们的跌宿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 今个礼拜好多新闻发布会咯， 发布会 boss 啊。咁啊，呢次我哋首先讲呢个 Summer Game Fest。个事前咧，就我唔记得边个走出嚟嘅话，今次咧就唔好咁太期待我哋入边啲游戏啊，乜乜七七。咁跟前边做咁嘅管理期待，然后同我讲你搞咁卵多游戏弹出嚟，屌下声，我睇到嗰度。 虽然好多游戏真系唔使点期待嘅，但系当山大砸埋，梗系点都有啲嘢齐。 啊，先讲我哋唔会讲晒所有游戏，一嚟就系嗰啲我哋都唔识嘅。唔熟嘅都咁讲嚟都嘥气啦，咁我哋就系讲啲比较有意思有看点或者我哋比较熟嘅作品啦。咁 首先就系大家湿晒噶啦，已经系即系所有啲摩登有都湿晒，湿到啲成地都系噶啦。 虽然之前Sony 嗰阵时就已经讲过噶啦，咁啊呢个摩登除咗之前佢已经大家已经知嗰啲嘢，多足多平台连线，你唔同平台之间都可以一齐去收料啦。其实呢个几重要嘅，如果唔系话咧，大家要夹埋边个版本咧，都几麻烦吓。咁啊，而家就话冇，唔使烦啦。之前系 PlayStation 独占啊嘛，咁你就唔使谂啦。咁而家就有三个版本啦嘛，咁你买咩版本都冇所谓啦，大家将佢连埋一齐啦。 咁即系可以唔使买 PS 5版啦。 即系你知，喂，你要入明架啦 ，PS 5嚟打，其实都系不算啦，咁样啦。咁啊，总之你自己选择你自己喜欢嘅版本啦，咁样。跟住嗰只游戏咧，系2021年讲完之后咧，跟住就冇晒影啦。 咁佢都唔记得咗啦。 野狗子，咁啊呢只嘢咧会俾人，唔系，尤其是我哋啦，我哋会特别留意佢嘅原因，系因为佢系用香港嚟做背景，咁就唔系嗰啲独立游戏啊。人哋都有翻咁上下名啊，啊外甥鬼一龙，咁佢之前搞过《Silent Hill》啊嗰啲恐怖游戏咯，咁净系冲住佢香港嚟做主题，即系会有啦，即系唔系净系香港嘅有啫，咁啊佢用中国啊台湾啊嗰啲地方都会有，咁啊净系呢样嘢咧就已经系有啲睇头噶啦，冇次次都日本妖怪啊嘛，大佬，好啦。咁跟住中国啊嘛，OK， 我知大家有唔系大家有啲人啦、啊、吹咗佢上天嘅。黑神话悟空，咁啊之前又公布个价钱啦，咁啊然后而家就准备发售啦嘛。 虽然我哋唔知玩嘅乜抽嘢， 你都系云系嗰类咯，差唔多系乜嘢啦，打 boss 打铁嗰啲乜嘢。 咁佢呢只 game 出到嘅话，冇咯，大家开心啦，出到嘅话。 咁啊佢又出啲 PV 啊，成啊嗰啲嘢啦。搞笑嘅地方系在于咧，个 PV 出完之后咧，有啲唔生性嘅，又系法国 IGN 啊。 好嗱，今次呢单嘢咧。我覺得其實咧係有啲人叫做咩特登炒大佢嘅，咁發咗 IGN 就講笑啫，其實話棉花棒，點知我覺得依個純係個編輯純粹講笑，但係咁你發到 IGN 已經係人憎啦，咁人哋你滾咗句説話嘅抽評你噶啦。 No， 唔係呢個問題，係在於點解佢講錯呢樣嘢係咩問題？唔係話佢蠢或者諸如此類，而係文化嘅傲慢，就係佢根本就唔熟你啲嘢，但係攞你嚟講。佢因为如果我哋任何一个睇过《西游记》或者大概知个故仔讲咩嘅，都知道阿齐先系姓我哋孙悟空啦。嗰支鱼咁谂下系可以缩到好细好细好细，平时塞埋落耳仔度噶嘛。呢、这个任何一个只要知道呢个故事嘅人都知道嘅。但系佢咁样突咁样讲完之后咧，就会就系嗰个完全唔识，但系要加两句嘅鬼佬。咁就喺文化上面咧，你中意玩呢啲嘢嘛？而家我哋又用你嘅魔法对付翻你。点解啲人会走嚟走去屌鸠佢咧？其实系因为佢哋玩开呢啲乜嘢啊嘛，咁样除此之外咧，其实冇乜嘢嘅。 所以我觉得咧，将支金刚马沙尔都未几污糟嘅。 唔紧要啦，人哋 依个系我而家年头谂就系，你识支金刚牌有啲咁嗰啲分辨问题，咪讲支系好鬼污糟。 咁啊，孙悟空从来都唔冲凉噶啦，讲呢啲。 就唔紧要啦，反正人会攞支金刚牌嚟闻啫。不如唔讲佢啦。 咁啊，讲翻游戏本身啦。咁啊，画面就系几靓嘅，但系根据之前试玩啊嗰类咧，系统上仲其实仲有待琢磨。系啦，又唔系真系话嗰种特别好客气，但系佢真系仲系要需要啲琢磨。你要明白呢类咁嘅动作游戏咧，啲细部手感啊嗰类嘢咧，其实系特别麻烦，最麻烦反而系呢样嘢。我话你听，我真系做个 game 话你听。 不过出到算好啦。 即系画面要几咁美轮美奂唔难嘅，抌钱嘅啫嘛。但系嗰啲手感啊嗰类嘢咧，钱都买唔到嘅。 咁啊，睇落去就唔算系咩啊，但系都系唔需要对佢咁吹毛求疵嘅，毕竟都系 出到咪算咯，仲想点啫？呢个 game 我嘅，其实都讲 正正常常出到，唔好炒粉已经算系咁噶啦，老老实实。 就算炒粉都好，出唔到啊！呢 game 我当初我曾经讲过又会唔会出唔到咧？只 game 叫烂尾咧，知嘅。而家出到啦，未到只 game 出街卖黑都未咁肯定佢出唔出到噶。呢、这个世界上咩都发生嘅，所以唔好咁捻老定住。 咁啊，顺便提话，我哋新闻冇提到，所以上咗呢个顺便提话啦。佢最近一次俾人提起咧，就因为个售价问题，好似290蚊，啲人就喺度屌晒老母，哇咁贵噶，乜乜七七，我谂紧吓， 差唔多啦， 290港币， 好平啦。 嗱，如果佢真系如佢所宣传，系真系一只三 A 大作，算平噶咯，大佬。 咪就咯， 而家你只三 A 大作，你三嚿水想落楼，你真系咪咩啊？当然你可以话。北方邻国啲消费力，即系另一回事啦。咁但系，即系你买其他，你买只狼啊嗰啲嘢咧，都系要都系咁嘅价钱噶啦。你走去抱一只300蚊嘅三 A 大作，会唔会有啲奇奇怪怪？ 咁玩得手又多嘛，手又免费啊嘛，宣称。 咁啊算啦， 算啦，你嫌贵咪玩，你嫌贵玩翻嚟机玩明朝咯。 即系不过呢只嘢就即系始终睇话题太多啦，咁样好啦。下一只咧就我睇片就突然间好兴奋。喂，老实讲，我之前完全唔知佢呢只嘢啊，抛开影住，恐龙战队啊，佢出游戏， 鬼佬好 hit 噶呢套嘢，唔知点解战咁多战队中鬼佬特别中意呢套嘢。 系啊，我梗系知啦，当年我睇咗四季佢个真人剧啊，大佬，佢而家出游戏，当然系以呢个美版啊为根据啦，重点唔喺度，重点喺佢游戏嗰度，嗰扎游戏咧系似系当年嗰扎小游戏集合嗰类型游戏啊，佢仲要系特登用翻呢、這个点阵图嗰啲点绘啊，嗰、个风格。 咁好喎、啊，其实我呢好嘢，好事嚟嘅，废物回收。 我真系觉得我嘅童年突然间弹翻出嚟啊！成件事系我睇完之后系劲想玩，即系虽然啦，你要凑齐几个 friend 都几困难吓。即系唔知佢真系做成点啊，但系净系睇片，我已经觉得真系 啲好 sweet 嘅游戏嘅。 啊，依家系嗰啲细个我哋玩得好开心嗰种游戏嚟嘅，系嘛？好啦。哇，跟住呢个郭新神女神之道，咁啊之前都提过几次㗎啦，咁佢今次出片啦，咁啊睇落去就 SimSim 囉，即係画面好靓啦，但係我之前都讲过啦，我对佢游戏里面玩成点有少少保留嘅。Capcom 虽然呢期啊 Capcom 表现都唔差嘅，用嘅引擎都系之前嘅 RE 引擎。 同埋一样就係起码新作啊，虽然唔好放心，但好个又系大佬，好又翻炒旧嘢啊！屌，大佬又系包，又系包，我发癫噶啦！你咪试下新嘢，成唔成功先唔好讲，但系你起码肯试下新嘢，我系好事嚟嘅。 先讲啊，系我都系对佢肯做新 title 系予以肯定嘅。不过咧，就系我喺个片入边又闻到有少少隐藏，有少少伏味嘅感觉。即可能会变成嗰种画面好靓，但系游戏内容就麻麻嗰种咯。 我俾 skip 咗先有几镬啦。 即系但系，所以你净系睇图咧就唔好咁快咩事。即系即系睇翻佢搞成点先。佢而家公布多啲系统之后，我又觉得有少少伏味咯，老实。即系望起嚟好美好嗰只，咁有可能系啲啊，当然喺可能系我错啊，希望系我错啦，即系咁样啦。跟住就系 Sony 呢个 Sony 嘅咩 事？Sonic 成四刀跟 Generation， 应该点叫啦？佢理论上佢系一只重制，佢之前有出一只嘅，咁嗰系嗰一只嘅重制版，再威力加强版，即系新高加精选啦。咁你咁样理解啦，吓，即系旧作重制再扩展新嘅部分嘅 Sonic。咁我睇一次大家啦，唔好因为之前Sonic 终于出翻只次人样嘅游戏，就对呢只有好大期待。Sonic 其实都好多年都奶咗好多年嘢啦。即系你将只唔掂嘅游戏去重制，系咪可以搞翻掂咧？睇钱咯。之前未知境界都已经系见到佢临尾落雨收柴嘅啦。咁而家会唔会好啲咧？对 Sonic 你永远都系可以唔好抱期望，佢永远都可以令人失望。真系千祈一点点嘅希望都冇俾佢。如果佢仲可以见得人嘅话，你可能会好开心。呢、这个先系正确对呢个 Sonic 嘅态度嚟嘅，即系你对佢有多少少期待都系你嘅错。 好啦，咁讲完再讲翻个 Capcom 啦。咁咧，即系叫好又叫座嘅街霸六系，我识好多人，因为佢今次嗰个 Modern Mode 咧，即系简化到咧，你格斗白痴都玩掂嘅。 多咗好多，多咗好多新玩啦。 好事，因为讲紧格斗 game 咧，最大镬就咩啊？ 死水一次啊嘛。 咁啊，你就变你就玩唔掂啊，老。而家系用几复杂，咁我而家多咗个 modern mode， 基本上勾揿你都可以，你都可以出到连招嘅。咁啲人玩得开心咯，玩得开心咪先到玩落去噶嘛。咁咧就宣布新嘅四个新角色，首先就系我顺住，首应该就顺住次序嘅。首先即系佢出嘅时间啊，应该最先出咧就系司令 Jaga， 就然后咧就系 Terry。是俄罗的 Terry 啊，因为今次其实中美最大卖点就是俄罗的 Terry， 然后第三位就应该下年年头出或者今年年尾出呢就是不知火舞，而最后呢就是加拿大3年的非洲妹 Elena， 咁四个新角色，咁好多包括我，主要是包括我在内呢，一听到有不知火舞呢第一反应就是都差不多时候要玩，有不知火舞我就玩。 你发咸湿佬啫！ 喂，大佬，你睇有时你睇街霸六嗰啲女角，唉，咁嗱，你有不知火舞喺度撑下场面，好多诶。 即系大家都睇紧费城点嘅啫，嗱，你直接讲句就 系、是。系啊，同埋我想唔系咁街霸六嗰几只，唔好嗱，再讲落去我觉得好过分嘅，咁即系唔好讲啊。总之嗰几位女士都相当地。厉害啦，咁人咧有不知火舞比较正常啲嘅，梗系有不知火舞啦。 嗯、okay, 好啦，咁咧讲完 都系饿狼传说。 讲完 K 文就讲 SNK 嘅饿狼传说 City of Wolf， 咁又出咗新两个新角色 ，B Jazz 同埋一个Fox Vapor 啊。咁唔好讲嗰个男角啦，即系净系讲女角嘅 B Janet， 咁就系应该系旧角色嚟嘅，因为我记得以前 SNK 角色系有佢出过场噶啦。咁唔紧要 ，SNK 角色从来我都有信心嘅。咁就几时出就未知，因为全部乜都未定嘅。总之2025年佢就话出到嘅话，咁就祝佢祝我哋好运啦、啊。我而家就系专心等不知火舞啫。 因为而家 SNK 真系几难估佢搞成点啊。不过跟住嗰只咧，就大家都可以预计到会做成点嘅样噶啦。呢、這个之前我哋好似几耐之前睇过个消息，而家终于有画面睇得到啦。呢、這个 UB 出嘅星战又系嗰啲， 又系开放世界。又是荷拉桑的色格嘢，妖！ 哇，那阵 UB 未劲到呢，真系 入屎 啊！我不是说画面上，是那些风格嗰啲嘢。 咁 UB game 嚟噶嘛，即系似日教条咁样。 当然是 UB game，UB 出嘅，所以好 UB 都是很正常的事。但系即系之前当初已经是嘅话，你可以听，唔信可以翻翻嚟听当年嘅专题，我已经讲过啦。如果是 UB 嗰旧嘢咧，你可以放弃，可以唔使理佢啦。除非你好死忠星战迷。乜嘢星战你都要玩嘅， 但我完全唔感兴趣。即系啱啱新星战新戏，又系鸠片嚟嘅。 跟住系呢次 Summer Game Fest 最洗版嘅一只。我知道 Monhun 大家比较期待，但系毕竟佢唔系呢只第一次公开啊嘛，之前已经公开咗啦嘛。文明帝国七 系啦 ，Civilization 七一只真系好。 我谂紧几捻耐冇见过佢出新作啊！ 你最紧要就系今次系回复七回合制。因为呢个 game 其实多文和帝国文帝国咧 ，Civilization 咧，包括我在内都玩得好开心嘅。因为呢个 game 首先就学到历史，第二就系佢本身 game 其实超好玩嘅。 个时间杀手嚟嘅大佬呢只。 哇，大佬你可以，我当时我几年前啊，我喺本 Mac 度玩啊，哇咁玩咗成个几礼拜，仲有好 hea 咁玩喎、 啊。玩多弯玩下，跟住就见到天光了。 系啊，依 game 好似我妹咁，佢最中玩呢样咁嘅 game， 佢系可以对住可以玩成晚嘅只 game， 因为杀时间好啊嘛，佢又唔会太赶、啊， 即刻等咁耐，六同七真系撑几捻耐，真系 咁啊，咁啊 ，switch 都 switch 咗咯。 佢嗱先讲啊，乜嘢消息都冇，净系话你听我哋会出七，就已经系成个 timeline 轰动啦，已经系佢乜都未讲噶，乜都冇讲到，净系话我会出七，就已经系大家已经 超湿晒啦， 黐晒线噶啦， 系啦， 系啊， 好啦，跟住咧就咧其呢只咧就睇下你系咪 Horizon fans， 唔系呢只主要系睇你系咪乐高嘅 fans 嚟，乐 因为其实 LEGO 系列嘅游戏咧，其实一直都评价几高嘅，咁今次出咗 LEGO Horizon， 咁就你系 Horizon fans 就一定买噶啦。咁 LEGO 嘅话都 OK 嘅，因为其实佢依间叫做咩颇受好评嘅，其实呢个系列系最乜都 LEGO 化。 先讲啊，呢个地平线二咧，其实主要大家都系集中不满在于女主角嘅容貌啦，大家都明白噶啦，其他嘢都 OK 嘅，都系好嘅。咁啊喺呢个问题上边啦，咁你谂下 LEGO LEGO 可以咩样啫，大佬？ 咪咁样？ 咪就系 LEGO 个死人样咯，即系就算佢对点样啲咩着班啊、如何肥啊嗰啲嘢喺 LEGO 上面都表现唔到噶嘛，呢啲嘢，咁咪掩盖咗最大嘅问题咯，即系咁啊。 O K 啦，呢个就即系玩开，你即系如果你系 LEGO fans 同埋开同 fans 嘅话，你就必买噶啦。呢只 M， 但我两样都唔系，所以我可以冇食呢样嘢。O K， 轻松。 下一只你都系可以无视噶啦，基本上。 好多人都可以无视，咁咧就系蝙蝠侠阿卡汉之影，咁咧重点系 Meta Quest 三续战。 咁啊收咗工啦，大佬。 咁就系大佬啊，我连我都系 Meta Quest 嘅咋。咁你要下明三先得嘅话，你连 PS 嗰个VR 都唔得，咁即系叫人唔好玩啫。咁就可以完全唔使理佢啦，呢啲咁头晕 game。 嗱，如果系 Meta 独占咧，应该系嗰啲其实同主机独占系同一样意思嘅啫，都系因为都系嗰啲签咗嘢嗰啲嘢噶嘛。呢、个部分咧还好嘅。点解系三独占咧？我觉得纯粹系性能问题，二个性能支持唔到佢。咁呢个亦都系你可以理解嘅范围。我理解我点解咁样做，唔代表我认同佢咁样做啊。即系你 Meta Quest 三可以限定嘅话，你只 game 可以卖俾边个？卖得俾几多人啊，大佬？ 我谁管佢啊？反正呢 game 嘅 game， 讲真，我如果玩咗 Meta Quest 嘅话，我宁愿玩 Meta Quest 嘅爆出口啦。因为出咗噶 ，Meta Quest 爆出口出咗噶，有 VR 版噶。 而且重点系调翻转，你会唔会为呢只 game 去买个 VR 翻嚟啊？唔会噶嘛，即系你主机独占游戏，通常就系想个游戏带动佢嘅销量噶嘛。 但 系你会唔会为只根本买？ 肯定唔会。 咪就咁简单啫嘛。即系成件事都变成好似同大家冇乜关系嘅嘢咯。就算你真系想玩都冇用噶啦。 我买 VR 我讲九千几次啦。我系同好多人都买 VR 纯粹睇咸片嘅啫嘛。冇咸片，你即系打机嘅话，你唔买佢啦。先咁讲就系真系打机人。除非你真系钱多使唔晒，好似我方面某朋友咁样，钱多使唔晒，咁 OK 得，有钱买个玩具翻嚟摆喺屋企度嚟做装饰品，冇所谓，但系一般嚟讲唔会咯。好啦，跟住另一只 game 啦， 這个 Lessing 嘅第一继承者，游戏重点诶，游戏玩乜嘢，系统如何乜嘢都唔重点，重点系第一用 Unreal Engine 5做嘅，第二睇女 OK 喎， 即系知韩国嘅咧，基本上都系做呢啲嘢嘅啫。如果佢咁啱好玩。咁啊，算你执到，咁啊，大家主要都系睇女嘅啫。你 咁 谂 下，人哋剑圣啊，新版啊，要俾翻套性感衫你啦，又 即系嗱，基本上呢只嘢优劣就只系睇佢啲女做得好唔好嘅啫。虽然就算做得好都唔系我杯茶，不过唔紧要，大家有人支持嘅，咁啊，主要睇佢睇起嚟就即系我唔知系呢一刻嘅画面仲未做到得好啊，定系乜嘢？我系有少少觉得欠缺打磨嘅。如果以现在攞出嚟，因为正常你都系攞最靓嘅部分出嚟噶嘛。呢一刻最靓都仲系咁嘅款咧，喺画面上我仲系欠缺打磨嘅。我唔知系咩 Unreal 唔特别麻烦啦，大家明噶啦。咁要睇下，要观察下。如果佢后面仲要画面要向下跌，大家都知道啦。通常多少有啲 PV 欺诈啊嘛。仲要再差啲嘅话咧，你连睇都冇得睇嘅话咧，咁呢只 game 就可以唔使理噶啦。但系如果唔系嘅，如果佢只系开发中，所以仲未做，仲未雕得靓嘅话咧，咁就可以睇一睇嘅。大家都睇女噶啦，咁啊唔紧要啦。咁啊好，咁下一个呢、这个就唔系睇女，呢个睇片嘅。呢、这个阿伦声声， 阿伦拨起 ，Alan Wake 二，咁佢出呢个新嘅资料片，咁啊有三个唔同嘅新嘅章节，同埋三个唔同嘅角色啦，咁啊补完翻佢入边嘅世界，咁呢啲都系睇电影啦，你当系外传，因为电影嘅外传咯，你咁样理解佢咯。如果你系睇故事，你唔介意玩只 game， 几乎冇得玩，都系睇故事为主嘅，咁佢系可以满足到你。如果你要话要想要打机性嘅话，你根本就唔应该掂呢个系列，系唔多噶啦。跟住 Power， 我知道即系食 game 已经而家应该系冇乜人已经系过气噶啦，咁啊，但系佢应该佢都讲过嘅，你过气唔紧要嘅，到有新嘢翻嚟嗰阵时，你咪你做新嘢玩嗰阵时，你咪要翻嚟玩咯。因为点解好多人系好快地唔玩呢？其实系因为佢已经玩无可玩了，佢冇新嘢玩啦。因为咁啊，而家有新嘢玩啦，咁啊，你可以睇，如果你系玩开嘅，你可以再翻嚟睇下。反正唔值钱。咁另一只 阿特拉斯嘅厂难得地嘅新作 《暗喻幻想》 《Reversalo》《暗喻幻想》，咁咧富岛城几粗刀嘅，即系叫开拓新市场啦。因为而家阿特拉斯基本上就系靠住只Persona 系撑住全门面啫嘛。咁你一定要开拓新市场。咁 我唔知佢係好睇呢样呢，就好似咩女神转身扣埋 persona， 扣埋嗰啲扣埋一大堆嗰嘅嘢，掂唔掂执。 一个唔系女神转身嘅女神转身囉。 掂唔掂执真系唔知道。咁睇下佢对副组成几啲嘢啱唔啱囉。我至少我觉得一般啫。我对依家我对于 persona 系就一般啫。 样就好好睇。但系入面嘅系统有时就闷，有时会闷嘅老老实实。 因为佢嗰、那个、即系要唔讲啦，即系关于 persona 嘅问题，我要讲话又有排讲嘅，咁我就唔跳啦。总之就呢只 game， 你系 persona fans 咪买咯，即系富六成几 fans 咪买咯。 唉，又系一样情况，你要玩上手，你先要知道佢结合得好唔好。嗰啲乜系统、乜系统嗰啲嘢咧，即系有好多时都系会吹大咗。你真系玩落之后就雷声大雨点小，经常会出现咁嘅情况。唔一定系净系呢个阿特拉斯啊，其他堂都有机会出现咁嘅情况。呢暗夜幻想有机会出现咁嘅情况。不过如果你净系见到个画面已经湿晒嗰啲，应该唔使都系够冲噶啦，唔紧要嘅。我呢啲 够冲唔真系，反正有句唔关我事。又唔系我钱 啊！再一只咧，就应该要多少少解释。因为天国降临救赎咁，呢、這个佢之前系个咗就应该系硬核中世纪模拟器，佢系一只非捻常之硬核嘅，讲中世纪故事，讲呢个波西米亚战争啊，佢讲入边佢入边嘅故事，无论系系统啊、讲故事啊嗰个都系非常之我觉得真系 hardcore 嘅形容咯。即系佢而家就出个二，背景依然系设喺呢个波西米亚内战入边嗰度嘅。咁我相信佢唔会系大众会中意嘅嘢，但系如果你系对呢个还原中世纪嘅生活有兴趣嘅话咧，呢个系会好着迷。我觉得玩呢只 game 嘅人咧，通常系评价好两极噶，中意嘅人系非常之中意，唔中意嘅人直接一嘢就无聊，啪系会咁样噶。唔知道你系边一种。总之可以留意一下嘅，尤其是如果你对历史啊嗰类嘢比较有兴趣嘅话，下一只就大家都知噶啦，龙珠。我唔知咧，原来龙珠系有段颇长嘅时间冇出过格斗 game。 近排冇出到近排，因为依排系唔知点解依几年 上一次已经 好耐啦，突然间好似好冷门，突然间已经好耐冇出咯，已经龙珠。 不过调翻转啦，格斗 game 本来就好冷门啦，咁啊由当年超梦斗转开始啊，有段时间好密集咁出格斗 game 啊嘛，今年唔见晒。即系唔知点解，因为龙珠佢改编咗好多好多游戏啦，其中一个热门就系格斗 game 啊嘛，以前吓，而家唔见晒，变成手机 game 啦，可能咁啊，出咗叫电光扎利斯奥啦。咁睇画面，我觉得先唔好讲个打落去手感如何啦，样即系呢啲嘢，虽然有龙珠系出过几只系真系打得好噶，即系撇除佢一只龙珠啊， 出冇头专咪打咯。当年我超有嗰啲超武斗转，其实好玩得好开心噶。嗰啲咧将只花跳一打喺即系浮空，跟住一大抽嗰啲系超爽噶，打得 系即系撞咁噶。你无视佢作为一只龙珠嘅改编作品，即系入边嗰只个角色变成其他嘢都好咯，你都觉得佢好玩噶。即系中间有出过咁样嘅格斗 game 嘅，咁但系呢个我先唔讲，因为可能你真系玩咧，你先知。但系佢个画面就得益于而家技术啦，2.5D 呢个卡通渲染技术咯。边啲讲句就系啲画面靓捻过东映做咗嚟噶，动画版啲画面都冇咁靓啊，大佬。正常唔系咁啊，点解反调翻转噶嘛？即系佢呢度入边啊，你随便一个 cut 出嚟啊，都靓仔过动画版入边嗰啲孤寒画面嘅。即系净系呢样已经值翻本钱啦。咁啊，打成点咧，我就真系唔知啦。10月10号就卖啦。咁啊，咁啊， 最出啦，霍格华自己转成 DLC。 讲笑啫，唔系啊，因为之前霍格华兹出嗰阵时啊，就已经大家应该 系 cut 咗cut 咗灰地奇游戏啊嘛， 系已经系好莫名其妙的。喂，你讲霍格华兹，即系你点解 冇灰地奇唔系嘛？ 系啦，点解？即系嗰阵时已经系大家我哋嗱，你听翻当年我哋讲噶，当讲嗰只 game 嗰阵时候我有提过噶，肯定系谂住切出嚟。不过嗰阵时我估系 DLC 或者资料片。我冇谂到佢独立出只游戏出嚟， 咪好嘅，咁搵咗次钱啫嘛。 啊，咁啊，但系睇画面咧，就好似有啲跌锅咯，唔知系咪因为为咗要多平台嘅一齐出啦，即系个画面睇落去就唔系好靓，而且呢位黑皮肤嘅学生边位啊？ 冇嚟问，冇问。 望起嚟就有少少正确嘅嘢嘅味道了。即系嗱，我又系要翻我当年讲《霍格华兹》，我已经讲过啦。呢只游戏入边其实有好多呢啲咁嘅正确元素嘅。 只不过系冇佢就算系咁样都俾人打，结果就变成咗喺呢方面有啲议员对立。佢本来就好正确噶，即系会唔会影响到入边咧，就另一回事啦。嗱，仲有啊，先讲啊，呢一次仲有好乱多，除咗我哋而家讲嘅嘢啦，而家嗱，我哋要讲嘅真系有啲嘢又要讲嘅，就已经讲晒啦。但系我哋大概讲咗一半咗个 title 咯， 两个钟头啊。 啊！佢两个钟头入边，因为有啲真系几廿秒冇人识，又或者只游戏本身有一啲独立游戏，老实我唔系我熟嗰范，我唔讲咁多咯。咁啊，仲有啊 ，Among Us 改编动画咯，即系佢啊，我哋只系挑我哋感兴趣或者觉得有嘢可以讲，或者系比较多人识嘅作品。仲有啲咧，我哋系累 Q 咗佢啊！讲你哋都冇人识，冇人听。 喂，相比嚟讲 ，Xbox 个发表会仲比较多啲少少嘢讲，起码我仲揾到啲 letter 可以吐下槽嘅。 但系 Xbox Showcase 嗰边就另外分开啦。我哋逐个逐个嚟，我哋即系嗰嗱 Showcase 嗰边会唔会同老人要黐埋一齐咧？就睇下佢两个出完之后，我哋先。 因为其实咧就啱啱，因为其实就喺我录音嘅时候咧就啱啱发表咗，我都喺个 list 嘅。咁最重要就系咩？一佢冇放弃 Xbox。会有新技术嘅，其次就系、是、其次就咪 MGS 3咯 ，Eater 咯，其他嘢唔关心，冇兴趣。讲完， 总之等佢出齐，我哋先讲。因为我哋而家讲紧，我哋而家录音呢一刻，佢仲未出齐嘅。 咁就等埋而家等。 就等唔好搞上次咁样斩开两步，咁啊睇下系咪等埋老任嗰边，佢哋两个到底系独立定系分开就出街先知。 系啊，同埋今个，同埋仲有一样就系、是、喺我录音之后嘅廿四十八小时内就系、是、WWDC 啊，大卵镬啊，街啦，死啦我哋，死啦，死啦死啦，呢个月真系，唉。 啊，所以就话唔好怪我哋，我哋又净系计啲节有少少短嘅，但系真系唔可以将我哋捆埋一齐，我哋会做死嘅。 好，下一集先算啦。 今个礼拜到呢度啦。 好，拜拜。 系。